我没有忘记那一段经历，这波车变成了回忆，和兄弟们的事情总是在不经意间想起他们的背影，时常都会出现在我的梦境，更像一部电影不停的放映，漂浮的记忆就是我不能跟我去的证据，拿起了铅笔写下的这些东西，要怀念和兄弟们度过的那几年，不管什么事情都肩并着肩，总是势不力一起面对所有危险，总是势不力一起分享苦辣酸甜，总是势不力一起抽完一根香烟，总是势不力一起吃完一碗泡面，总是势不力一起走在马路中间，总是势不力一起待在一间房间，总是势不力一起打发空余时间， 无法控制走远的时间， 一起喝酒，一起打篮球，一起逃学，一起露宿在街头，在游戏厅里打游戏，一起度过没钱向往的时期，就这些我们都没有忘记，还记得曾经欢笑的课堂，还记得曾经对老师说的谎，还记得那片挥洒汗水的操场是我们课间玩耍的天堂，随着时间慢慢的流逝，世界变成了广场，还记得那都不是很高的围墙，是我们自由出入的天窗，这是不断的扩建不断开发，这里变成了别人幸福的家，还记得放学打架的小巷，是我们解决事情的战场，还记得有一次你也不幸受伤，我为了给你抱车把他们打倒在地上， 无法控制走远的时间， 当我们走出了校园，才开始怀念美好的童年，当我们过完了今天，才开始想起消失的昨天，当我们开始珍惜时间，才发现我们都已经走了好远好远，开始忙碌为了生活四处奔波，不断地寻找新的工作，不断地接受现实的压力，独自难过，不断地面对新的挫折，不断地选择坚持自己的生活，却不止一次对未来的规划感觉到了迷惑，却不止一次的渴望生活能够给我带来快乐，不断地坐上开往明天的车，不断地释怀手机里的歌，试着想起当年在一起的兄弟，而现在你们在哪里，虽然最少的联系但也能够相聚，那时间某些让了巧遇， 无法控制走远的